就这类题材的当时的市场是很好的，新兴的这个商业阶层是很喜。 我们专门做过一期节目，说这个《岁朝清供图》 《 各色人等画》的， 观众肯定很熟悉了。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的。那么究竟吴昌硕的书画怎么欣赏？这次展览上还有吴昌硕的书画和其他大家的对比，刚才我们也说过了。从这其中又能看出中国书画怎样的演变和改革的过程呢？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继续。接着聊，那么在这里呢，也为朋友们预告一下，从今天晚上开始，7月2号到7月6号每天的19点30分到20点30分将播出市民对话一把手政协提案办理面对面直播访谈节目，市发改委、市文物局、市科委、市环保局、市水务局、商务委的一把手将和政协委员一起走进直播间进行对话交流。这个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 BTV 新闻频道、首都之窗、北京时间千龙网、北京发布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第二天早上，也就是从明天早上开始，连着五天8点到9点我们都会播出前一天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节目的精彩剪辑。 吴昌硕的花开花落，铁笔生花，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书画篆刻特展正在故宫举办。如何理解吴昌硕这位近现代重要的书画家、篆刻家？他的艺术如何体现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了解吴昌硕的花开花落。吴昌硕一生酷爱梅花，生前种梅、赏梅、画梅、咏梅，死后葬于超山梅林。他的诗和画中以梅花为主题的占了近三分之一，为此他还给自己起过一个苦铁道人梅知己的绰号，人们也喜欢用梅知己来称呼他。吴昌硕的老家在浙江安吉张吴村，村外十里处有一小溪名梅溪，因两岸遍植梅花而得名。吴昌硕小时候常借钓鱼为名，步行十里到这里赏梅，与梅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专门篆刻了一枚梅溪钓图的印章。 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到了耳朵里的博物馆讲师、异空间中国艺术文化导师李炫芷和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一起走进吴昌硕，了解他的花开花落。吴昌硕挚爱画的是梅花，这个但是呢，这个梅花的这个画他也留下了很多。那么这个吴昌硕他的梅花有什么特点呢？ 吴昌硕他喜欢画梅花呢，是实际上也是和这个传统文人那种，就是因为梅花这种象征性啊。但因为梅花呢，就是历代都有大家来都画，比如像王冕啊，像金农啊，那么吴昌硕的梅花呢，实际上他在这些之中还是挺有特点的。他喜欢画的是那种老梅，就跟他的那个书法啊，这种风格是一样的。就他觉得老梅那种求取的那个枝干， 苍劲求取哈， 铮铮铁骨，和那个轻柔纤弱的那个花朵啊，就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就是他画梅花呢，很少画一棵整的梅花树。都是画枝干。然后也是不是把这所有的花蕊和细节都给描绘出来。就整个感觉有点像一个那个特写的镜头，就给那个梅花树一个大特写。 就是没有那种整棵的细节， 很少很少。他画和画，对对， 给你这种视觉的这种冲击哈。 因为吴昌硕的画吧，说好学也好学，说不好学特别的不好学。因为形式上很简单，但很粗犷。但他呢不是那种粗俗和粗糙啊。你陈师曾曾经学过这个吴昌硕，学就还没有学到家，人就过世了。齐白石也学吴昌硕，但那齐白石呢，他不是从面貌上学，而是从这种个性，从这个情趣的东西来学啊，因为他们俩天性不一样。潘天寿也曾经学过一段这个吴昌硕，但是没学多久就自己跳出来走自己另外一条路了。所以吴昌硕的东西其实还是在整个这个没有这个谱系之中啊，还是很有特点的。 甚至这次展览上有他的梅花的作品吗？ 有。旧时月色就是他的一幅梅花，画面就特别疏密有致。刚田老师提到他那个腊梅的枝条画得特别的娇墨浓黑。

就只要说再见，相聚